不熟， 不熟， 动摇， 动摇， 进行， 进行， 定时， 定时， 教材， 教材， 木材， 木材， 论文， 论文， 内容， 内容， 面谈， 面谈， 判决， 判决， 复杂， 复杂， 善良， 善良， 擅长， 擅长， 预防， 预防， 睡眠， 睡眠， 漫谈， 漫谈， 运行， 运行， 性别， 性别， 姓名， 姓名， 告别， 告别， 政权， 政权， 霎时， 霎时， 触觉， 触觉， 事实， 事实。